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 FM 100.6 FM 100.6 京津冀之声。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100.6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广播书场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我在夫子庙转了一大圈，几乎是挨家挨户去问，结果做古本生意的不超过3只手，而且都是兼带着做一点。都说这东西不好卖，收了之后放个3年5载的都不一定能出手。我打听了一下，说自己想找一本《玉函经》，还暗示他们即便来路不正也没关系。但是好几家看来都不够专业，居然连《玉函经》是什么都不知道，知道的也直接对我摇摇头说无能为力。又找了几家铺子，有一家铺子的老板斜眼瞅了瞅我， 假的你要不要啊？ 我一愣，心说居然还有人明目张胆地说卖假的，忙问，您这儿有啊？ 嘿嘿嘿，没有，我这店的本家可是南京城里赫赫有名的苏老，怎么可能卖假货呢？ 我听到这儿却并不觉得惊讶，毕竟齐家那份报告已经清楚地显示了苏兴海的产业有多大了。 不过听说最近有很多人在找这玩意儿，所以你懂的啊。 老板笑了几声不再说话。我当然懂了，中国的造假体系早就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，尤其是渠道方面更为惊人，连市场热捧的海外回流赝品都是中国制造。在这个全民收藏的时代，那些普通的收藏者就成了这个产业链最大的牺牲者，因为他们懂得不多，很容易听风就是雨，而且有需求马上就会有供应。就像这个老板说的，必然是某个原因引起了古本收藏热，这才会导致出现很多假的玉函经。眼见着在古玩市场找不到线索了，看看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就准备回去。刚出古玩市场大门准备走，背后突然有人喊我大哥。我回头一看，有个人冲我一边招手一边跑了过来。我仔细看了看，来的这个管我叫大哥的人啊，年纪起码40出头，我也不知道我哪儿的大哥，长着一对三角眼，看起来就贼眉鼠眼，不是什么好东西的样。你叫我呀？等他走到近前我问他，他笑着点点头， 哎，是啊是啊。 我说同志你别闹了啊，你看我这年纪，我哪像你大哥呀？我 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年纪那都是其次，关键您是买主，是买主我就得尊敬您，喊您一声大哥这没毛病。 这个人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，肯定是个混江湖的。我摆摆手，哎，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我这还赶时间呢。他凑上来压低声音问， 您是不是要找一个古籍善本叫玉函经啊？ 我一听立马来精神了，居然有人自己找上门来了。哎，是啊，怎么着，你有？ 嘿嘿，不瞒您说，我呀还真有。 哟，这东西可是海内孤本啊，你哪来的？ 三角眼连忙摇头。 哎，我说的可不是送客御寒经，那东西是国宝，那我能有吗？听说在北京图书馆的什么特藏部里藏着呢，我怎么弄了呀？ 那你说的是什么呀？ 假的。他连忙摆手，一副很受辱的样子。 您要这么说，那可就是瞧不起人了啊！我说的是清代的仿宋刻御寒经。 清仿宋刻 啊？御寒经这故事您知道吧？ 啊，对，我知道啊，不就是铁琴铜剑楼那点事儿吗？ 那您知不知道，这御寒经在从铁琴铜剑楼遗失的那么多年里，曾经到过一位叫徐乃昌的人手里啊？啊， 是那个清代的藏书家徐乃昌。 我一说，三角眼立马竖起大拇指。 哎，您果然是见多识广，没错，就是他。这个徐乃昌啊，得到了御寒经之后，他立马请人仿造了一本。他请到的人是湖北黄冈的陶子林呢。这个人号称是清末四大刻工之首，最擅长的就是仿宋刻，所以后来这就有了两本御寒经，一本是真正的真本宋刻，一本是清代的仿宋刻。 哎，不瞒您说，您要是想要真本，那您去跟国家说去，但是您要是想要那本独一无二的清仿宋刻，这南京城就只此眼巴前一家。 我半信半疑，他的这个言谈举止吧，就是一个十足的古董贩子，不像是怀揣珍宝的普通人和收藏者。可是那既然都已经送上门来了，怎么也要见见这庐山真面目吧。于是我信口胡诌。 嗨，其实我也不太懂什么送客和仿送客，我是给我们老板办事，也不知道老板怎么心血来潮说要找这东西，那我就只能找了。 哎呀，大哥，那是你们老板眼光好，最近好些个人跟我打听这本御寒经呢，我都没卖，我是看咱哥俩之间有缘分，我这才肯卖给你的。 看他这德行，我差点笑出声来。缘分，我真想问他，你哪儿看出来我跟你有缘分呢？不过这种话都是忽悠人的，也不用跟他较真儿，就问他，那这东西能给我看看吗？ 哎，我说大哥，您带着钱呢吗？ 干嘛？ 啊，嗨，您别误会啊，只是我们那儿有一规矩，看货您得带着钱，看上了就当场交易，一手钱一手货，谁都不欺负谁，不是？ 多少钱啊？ 三角眼竖起一根手指，我问：“ 1000。” 他脸立马拧下来了。 不是大哥，您这跟我开玩笑呢吧？1000够买什么呀？就算买本新华词典也得80呢。 10000，一个清代仿宋课本，怎么可能这个价啊？最多2000。 最后我跟他讨价来还价去，以3000的价格成交了。明天早上7点，我带着钱在这儿等他，他带我去看货。3000不是个小数目啊，我顿时觉得很肉疼。不过都走到这步了，回头也难了。而且如果真的是清代仿宋的御寒经课本，那我倒也没亏多少，找个老外估计也能翻个倍卖出去。回到家把存折找出来想去取钱，可我突然才发现这个点银行都关门了，上哪儿取钱去？思来想去，我突然有办法了，既不用出一分钱，我还能让自己转危为安的一石二鸟之法。出了自家门，来到街口拐角处的那家小饭店，此时刚过饭点， 店里的人呢不多，陈老板看见我过来，热情地招了招手。 哎，胡闹，这边这边这边。 啊，我先点了碗馄饨，然后跟他闲聊。聊着聊着，我突然低声问他，老陈，这两天还有盯着我们家的人吗？陈老板一努嘴， 你看，门口那吃面的看见没？ 我扭头看了看，发现门口一张桌子旁有个小平头男人冲外坐着，一边吃面一边低头看报纸。 就那个？ 嗯。老陈点点头，我拍拍他的肩膀，给了张10块，又拿起旁边一瓶啤酒说不用找了。我拿着啤酒走到那张桌子前，然后坐了下来，把啤酒往桌上一放。小平头条件反射般的抬头看了我，突然一愣。 嘿， 我嘿嘿一笑，把酒瓶推到他跟前。 朋友，请你喝酒。 他张了张嘴，嘴里的面条都掉下来了。我皱了皱眉，恍然大悟，假装啊， 不对呀，你们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是不能喝酒的。 说着又把酒瓶给挪回来了。那个人赶紧擦擦嘴， 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哎呀，别装了，警察同志，我也不想跟你绕弯子，把你们韩警官叫来吧，我找他有事儿。估计这个小平头被我镇住了。放下筷子撒丫子就往外跑啊。我也不着急，慢悠悠地喝着酒。果然一瓶酒我还没喝完呢，那小平头又跑了进来，然后冲我说道， 你跟我出来。 我放下酒瓶子跟他出了门。此刻天色已深，他带着我往前走，过了马路，前面有辆车停在路边。 就在车里，你过去吧。 哎，小平头似乎有点生气，双手抱胸便不再搭理我了。我也不客气，走过去拉开车门，我就坐在了副驾驶座上，然后冲驾驶座上那个人笑了笑。 我说，韩警官，好久不见啊。 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韩城一手扶着方向盘，扭过头来问我。 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想找你随便聊聊呗。 还随便聊聊？你会这么有闲心？胡闹，有事就直说，我手头还有很多案子要办。 哟，你看，哎，韩警官果然是大忙人哈，没想到你们这么忙还有精力分出人手来监视我呢。哎呀，实在让我受宠若惊啊。 我的同事不是在监视你，而是在保护你。 要要要要要保护我？没开玩笑吧你？ 如果要监视你的话，那怎么从来没有人跟踪过你？其实我并不在乎你的安危，但是上面觉得你是佛登失窃案最大的嫌疑人，怕你出什么意外断了唯一的线索，所以这才会要求派人暗中保护你。我对韩城的话只信个三分，不过这并不妨碍我的计划。 还怕我遇到意外？我能遇到什么意外啊？就算佛灯真的在我手里，我也起码得藏那个3-5年的我再出手吧。现在市场管得这么严，谁敢乱来啊？ 韩城听到这里冷笑一声，市场严？胡闹，你是在跟我装天真的吧？我立马摆出一副很天真很惊讶的表情问， 哟，怎么，韩警官，不是这样吗？ 你们古董行业什么时候消停过啊？我们每年接到的投诉纠纷案还少吗？嗯？他语气里边可有点激动了。 哎呀，你这又不能怪我，对不对？我可什么都没做过啊。 哼，还不怪你，就是你们这群人在扰乱市场，扰乱社会治安。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，可能是因为有了新的市场和渠道，造假、售假、走私、诈骗的事情越来越多。就在上个月，我们截获了一大批准备走私的文物，但是鉴定之后发现这批文物全都是假的。我吓了一跳， 谁这么大胆子呀？不光走私，居然还全部都是假货。 说完之后，韩城似乎意识到自己不该说这些话，便冷静下来。 不好意思，来之前刚被领导训过话，心情不太好。刚才的话你别外传，都是机密。 啊，行，我知道，知道啊，我嘴严着呢啊。 我好像也听说了一些关于古董非法交易猖獗的事，说不定会对你们有帮助呢。 什么事？ 韩城一听有线索，俩眼立马放光了，盯着我看。于是我就把玉寒经的事情告诉给了他。但是我可隐去了苏正以及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只是说我偶遇三角眼在兜售玉寒经，并且怀疑这里面有问题。我在讲述的时候，韩城听得很仔细，还会追问呢，一丝一毫的细节都不放过。幸好我有所准备，但也被他问得差点穿了帮。听完之后，韩城思考片刻说， 这个线索很有价值，胡闹，你愿不愿意帮我？ 我立马拍着胸脯说，配合，我一定配合啊！这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吗？我懂啊，不过怎么个帮法啊？ 你就假装是买主，然后混进去，一定要看到东西，最好能骗出他们的负责人来。 这么麻烦啊，要不韩警官你去行不行啊？ 韩城一听我这样说，他笑了。我对古董一窍不通，不到三分钟我就得穿帮，这事儿只能你去做。 哟，我还真是太有价值，太有意义了，不是啊？ 那你可得保证我的人身安全啊！为国捐躯这种事情，我不是说我绝对不做，但我没有思想准备。 行了，你放心吧啊，我会一直暗中保护你的。 得，那既然这样，哼，行。我假装十分勉为其难的答应了。韩城很满意，说了几句体面话，无非就是国家会感谢你之类的。我说你们别再怀疑我偷佛灯就行啊。一切商量妥当，我刚要下车，却突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便冲韩城一伸手， 哎，韩警官。 干嘛？ 给钱啊。 什么钱？ 韩警官，看货的钱啊，人家要求带着钱看货，不然就不给看。 还要钱，真是麻烦。要多少？我伸出一只手道， 不多，5000。兜里揣着5000块钱，我顿时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了，突然又想起了和福田那桩买卖。嗨，你说如果没出意外啊，这么多意外，我早就是一真正有钱人了，我还用装？现在只能依靠警察了，因为不光是解决了钱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我要借警察之手除掉风格这个威胁。我确信今天那个三角眼是风格的人，明天只要顺藤摸瓜找出些证据，韩城就能帮我把他给收拾了。回到家休息了一会儿，躺在床上才发现肚子已经饿扁了，从中午到现在我就没吃过什么东西。哎，对了，跟老贾约了，虽然时间还早，可是为了先祭祭五脏庙，我还是决定提前过去等老贾。来到大排档那边，老板刚支起摊位没多久，果然还没什么人。我点了一堆烤串，让老板先给我上，待会儿等老贾来了再上一份。过了半个多钟头，我终于酒足饭饱了，老贾这才姗姗来迟。我忙问他，贾大哥，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他摆摆手，让我待会儿再说，喘了会儿气儿，又喝了两口啤酒，他这才缓过劲儿来。 兄弟啊，哥哥我这是怕有人跟踪，故意绕了很多弯路才过来。哎呀，差点把我累死啊。 你现在住哪儿啊，贾大哥？安全吗？ 自从苏正说了峰哥是为了控制威胁我才对老贾下手，我心里就充满了愧疚。从未想过自己会连累其他人。老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，冲我笑道，